1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在完成了押送马棍的任务后，晚上回到了家里。他进门之后才突然发现，原来今天是他的生日，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把生日蛋糕给他准备上了。这时妻子却对张贵刚说， 我们不打扰你，可是半年没在家了，女儿马上要考大学了，上哪个大学，学什么专业，哎，你可好，全忘了吧？ 哎，我不会忘的，女儿上什么大学，哎，由她自己定，我都支持啊。 那我上中国警察学院也当警察。 张贵刚异常高兴。 哎呀，当然好啊，我总算有了接班人啊。 学好数理化，将来的警察呀，不光在一线冲锋陷阵，更多的是现代科技、电子信息化、网络控制化、卫星导航定位，还有监听、监控、自动化等等。张贵刚一口气十分认真地说，痕迹学、侦查学、信息安全工程学以及犯罪心理学等等，哎，尤其女警察更多的是学习高科技，用更现代的科技帮助侦查破案。 妻子对张贵刚说，这么多专业啊，我还以为警察学院就是派出所、公安局呢，成天抓坏人。小杰学哪个专业好啊？ 张贵刚上前拍了拍张杰，一切由女儿自己定。 我要考信息安全工程学。 很好，这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上接太空卫星，下接电脑网络，又可以直接与一线侦查院联系。将来你学好本事，可以直接联络我，指挥我。 妻子对张贵刚说，哎呀，行了，都半夜了，别再兴奋了啊，明天小杰还上学呢。那我们吃蛋糕，这一大块给爸爸，缉毒大队大队长。 张贵刚接过蛋糕，大口吃着，几大口就吃光了，吸了吸手指上的奶油。 嗯，哎呀，还真饿了，一天就吃个早饭。 小杰，快睡吧啊。 妻子转身对张贵刚又说， 你不会把家当旅店了吧？明天你陪我去医院看下病行吗？ 你的老胃病又犯了 啊。行，有件事儿，我告诉你们俩。 什么事呀，爸爸？ 张杰停住脚步，他就喜欢听爸爸讲缉毒打仗的故事，睁大眼睛，来了精神。妻子却有些催促：“ 什么事啊？快说， 天不早了。 张贵刚叹了一口气，带着一丝痛苦和复杂的心情说：哎，狗亚熊，你们知道吗？张杰说： 我不知道啊。 妻子预感到什么，反问： 他不是你们缉毒大队副大队长吗？他老婆黄敏是个好人，前天得病，我还见过他一面。怎么了？ 哎，狗亚熊死了。他女儿才17岁，比小杰还小1岁。吸毒被抓了。妻子发愣地问： 啊，怎么会这样？难道他爸爸就不知道？ 知道已经晚了。张杰说： 哎，真是的，够传奇的。父亲是缉毒警，女儿却是吸毒的。这家人。 张贵刚说：这就是现实啊，这就是社会。不管怎么样，狗亚熊不在了，他女儿狗林被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狗亚熊的老婆黄敏有病在身，你们俩有空啊，都去照看一下，毕竟是战友的妻子孩子。妻子说： 应该的，是应该关心一下，母女不易呀。你的事我从来不打听，保密，我懂。难道狗亚熊就被女儿吸毒死了？怎么死的？ 张贵刚长叹一口气：哎，狗亚熊为了私下救女儿，向毒枭提供情报，涉嫌泄密，跳楼自杀了。这些事儿我本不该说，但我必须说。每一个缉毒警没日没夜的在外侦查，跑遍全国各地，甚至跑遍世界某一个角落，是顾不上家的。你们能理解，我就安心了。可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如果自己不提高防范意识，社会上总有些坏人会拉拢腐蚀青少年。 爸，你就别给我上课了，我们学校也进行过教育，全社会有上万的中学生吸毒，我都知道。你把狗林的戒毒所告诉我，抽空我组织学生会去看看他，给他们送些书。 妻子拍了拍张贵刚肩上的尘土，心疼地说： 好啦，我都知道了，洗洗睡吧。黄敏呐，我会照看的，明天我买些东西去看看他。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夜越来越深，天空飘起了雨，给晚红的夜带来了一丝阴凉。张贵刚洗了澡，刚躺下，他又起床关了下半开的窗户。忽然听见走廊里传出脚步声，并且重一脚，轻一脚，这让张贵刚十分警觉，侧耳听着。妻子在喊： 贵刚，快睡吧。 嘘。张贵刚用手指对着嘴边小声地制止道。妻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吭声了。 只见张贵刚穿上裤子，从枪袋里掏出手枪，然后蹑手蹑脚地推开里屋的门，而另一间北屋是女儿张杰的。张贵刚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影进入客厅。张贵刚很有经验，他屏住呼吸，靠近门缝边站立着，一动不动，两眼紧盯着客厅。只见一个人影闪过客厅，手里拿着带长筒的手枪，张贵刚几乎能判断是加了消声的无声手枪。他移动脚步，准备要推开张杰的卧室门。张贵刚在静听屋外没有其他声音，当即飞身冲上前，从后面紧紧勒住了那个人影的脖子。突然啪的一声，那个人很有功底，无声手枪被张贵刚打掉，他反过来掏出匕首朝张贵刚刺去，在夜色中闪出一道亮光。张贵刚妻子和女儿都惊醒了，刚要出来被张贵刚喊住了， 快躲起来。 那个人再次扑过来，被张贵刚夺过短刀，一个反扣将他的手腕扳倒。张贵刚毕竟是特勤出身，而且在公安缉毒一线多次与毒枭和罪犯拼杀，练就了一身武艺。张贵刚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质问， 你是谁？为什么要行凶杀人？ 那人没有回答，可张贵刚凭着直觉看清了他的脸，方脸，小平头，手臂上刻有纹身，隐约见到是一条抬头蛇。张贵刚肯定地反问， 你是缅甸过来的，是佤帮还是军哥帮？不说我开枪了。 张贵刚警告后立即用枪对准了那个神秘的人，并启动了随身的针孔摄像开关，并且正面对准了杀手。杀手不甘心刺杀失败，他飞快地从身上掏出一把散针，朝张贵刚用力投出。张贵刚明白这类散针带毒，只要有一根针刺到就会中毒，并且在两小时内死亡。张贵刚在毒针飞出的同时迅速扑向了杀手，散针飞到了墙上。那会儿张贵刚的手枪其实已经对准了杀手，但是在居民区里又是大半夜，怕扰民，他没有开枪。最主要的是张贵刚还想抓活的，可以摸清此人的背后，难道是肖八子的人？但他更像是缅甸毒枭帮派来的杀手。张贵刚发现杀手想跑，他便快速启动连接公安局信息指挥中心的信号，身上的报警装置不时地发出微弱的响声。此时杀手朝门口转身要跑，张贵刚从地下猛然窜起，一脚踢到杀手的侧身，杀手差点倒在地上，但马上又踉跄着往楼下跑。张贵刚冲着屋内对张杰喊， 小杰，你跟你妈赶紧去你姑家躲躲，我不能让杀手跑了，我得抓住他。 贵刚小心呐、爸，一定要抓住坏人。 张贵刚在黑夜中已经跑出，耳畔传来妻子女儿的声音。夜不仅黑，还多了份细雨飘零的凉意。居民区地处板红市东部繁华一带，不远处有一条小河，而且紧靠着3公里有一座南山，森林和小溪加上多条弯路，是市民晨练和爬山的休闲之地。张贵刚从小区出来后，他站在路口愣了下，人没影了。他侧耳细听，只有飘落的雨声。他在一条路口判断，一条是小河，一条攀石可以直奔南山，他没有盲目去追。这时童雪彤也许从床上刚被呼叫醒，也许正在开机连线。张贵刚两眼像雷达似的在扫描寻找可能出现的一丝一点迹象。因为有小雨，路上的足迹被破坏，不能从地面发现蛛丝马迹。刚出来的时候，张贵刚听到小河边有青蛙叫声，这时没声了，他想肯定有人经过才会干扰青蛙。于是张贵刚思考了片刻后，果断地朝小河边跑去。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小河的堤上，两岸都是茂密的柳树，长长的柳条在随风飘动，宛如一排排飞舞的长发在雨中飘摇。进入小河堤，张贵刚便隐约发现有跑动的大脚印，他低头看了一眼，知道那个杀手正在前面。童雪彤在呼喊： 动摇动摇，发现什么情况？ 有一个男杀手0:20闯入我家行凶，有枪有刀，我已录像，你尽快核实。 张贵刚小声说：我正在柳湖小河岸追赶呢。这时张贵刚耳机传来王建义和史希健的声音，他们确定了地点，启动了公安特警中队，已经快速增援和包围南山和小河地区，这让张贵刚有了底，他全速往前追赶。要知道那个杀手不一般，他万万没想到在零点刺杀张贵刚的家人，却意外地遇上了张贵刚在家。刺杀未成，又领教到了张贵刚非凡的武艺。这条小河边的逃离路是杀手事先准备的，为的是绕开南山，通向板红的工业园区，那里外来人居多。杀手绕开张贵刚，通过小河边正往板红东逃跑，那里离警察医院不远，并且有一条小道相连。下夜班的警察医院警医汪建华正好路过回家，他常年值夜班，回家的路上自带一把手术刀防身。作为警官医生，汪建华上警校训练过格斗的所有科目，多次与一线警察并肩战斗，救过伤员，也曾经和罪犯较量过，练得一身好功夫。他想放弃医生，当个真正的女刑警，可他的医术更出色，一直在警察医院工作。汪建华警惕性很高，而且胆也大，别人下夜班零点以后留在医院宿舍不回家，他却不留宿，总是独自回家。细雨渐停，河岸边散发着淡淡的湿气，有几分清醒的感觉。汪建华干脆收起黑雨伞，任头发衣裳在夜风中浮动。他喜欢这种安静清新的感觉。汪建华有多种喜好，中学时代就爱读文学，当诗人的梦想一直怀揣心中。他爱诗，也写过诗，只是当了医生才没有了那份时间。然而每当独自在小河边走时，他总有诗意缠绕。湿润的梦来得这么早，我已经寻觅了爱情，天边的星星还盯着我，我少女的心早已嫁给了守卫边疆的星辰。汪建华边走边情不自禁地从心中涌出几句他写的诗。突然那个杀手快速跑过河岸的柳林，刚要拐弯朝东南小路跑，形影很是诡异。汪建华本能的反应是逃犯，他跑上前大声喊道： 站住，什么人？ 杀手先是一愣，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便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凭着河水的反光，他看见汪建华独自一人，便起了杀意，因为他正为刚才没得手而懊恼。汪建华又喊了一遍： 什么人？ 同时从挎包里拿出了备用的手术刀。不远处张贵刚听到了汪建华的喊声，准备朝这边飞跑。这时童雪彤很快传递给他此杀手的个人头像信息： 动摇动摇，追杀你的人已经查明，缅甸军歌帮第二号杀手名叫拉康，身高1.72米， 体重74公斤，曾在缅甸第二军师步兵当过刺杀尖兵，因打伤一名连长被除名，后被军哥帮收留担任护卫长，长期担任外勤，执行暗杀任务的王牌。明白，我们曾在湄公河边境追捕过此人。张贵刚回复，请放心，这回绝不放过他， 一定抓捕拉康。 这个拉康有着过人的刺杀本领，特别善于正面进攻，更是用刀用棍的强手。拉康没有找树枝棍棒，看见是一个女人，便朝汪建华扑来，嘴里说着变味的中国普通话。 我是谁？我是杀手拉康，你找死！ 拉康扑过去，朝汪建华一拳打去。近距离格斗擒拿也是汪建华训练的优秀科目，他早有防备，瞬间一个下蹲，拉康打空了。汪建华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了他的下裆处。只见拉康哎呦一声，他捂着叫着，哪想到一个女人还这么厉害。他愤怒地抓起地下一根断木，飞旋似的朝汪建华猛打。汪建华躲闪着，右手紧握那把手术刀，也在找机会反击。拉康急了，干脆把断木一抛，闪电般的从身后抱住了汪建华，掐住了他的脖子，企图下重手致命一击。汪建华被憋得喘不过气，他右手的小小手术刀用力刺中了拉康的内身小腹，疼得他惨叫着连忙松手，随即抓起一块大石头朝汪建华的头部砸去。恰巧张贵刚赶到，飞身一脚把石头踢开，并推倒了汪建华。拉康见上来的是张贵刚，他以死来决斗，枪和刀都被张贵刚打掉。他又找到一根棍棒，使出步兵刺杀的强项，不停变化着从正面直插，对准张贵刚的前胸刺打。汪建华站在一侧无从下手，他着急中拿那把小手术刀冲向拉康后背，在接近2米时向兽标枪投向拉康后背。只见拉康停顿了一下，手中刺向张贵刚的棍棒无力了。拉康明知面对张贵刚空手难以取胜，又被汪建华的手术刀插进后背，虽不太深，但他无法用手去拔，疼痛难忍，便转身朝后树林逃跑。 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张贵刚大声喊道，跑向林间小道。拉康背受伤，他跑不动了，但还是强忍着再跑。张贵刚边追着边朝天开了一枪。这枪声惊动了周围寻找的公安特勤中队，他们从三个方向围追而来。拉康站在一处高坡，看了看河水，不再跑了，正想要跳，张贵刚飞跃着冲上去，拉住了拉康。一个大转身，随即把拉康双手反扭在一起，大声对跟上的警察说， 给他铐上带走。 拉康被押上了一辆黑色的警车。张贵刚这时回头才看见警医汪建华，上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 哎，警官医生汪建华，你可是中华之剑啊。 汪建华笑了，说了句， 哼，多亏了你。 也多亏了你啊。 他们都笑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